吹到窗外，我已经解脱了时间，它经过我，疲倦，像从未被爱过，但是明天我还要这样，

是旅程，只是不舍有些 你在家中补救，翻开是污垢，你口中真相渐失收，到处的掩饰哪里有理由，在地结砖口仍毫无内疚，昨日泥地不走，今天也看透，曾为你受过的伤要自己重 少年，你爱我胜过爱你自己，你说 说永远都不改变，你说永远都不改变。你曾是少年，你曾是少年。

的地方。 再次围绕着 伤慌。 再过一秒，我可能就要崩溃，忍不住的泪水依旧枯萎。什么是我要的结果已无所谓，现在只想放下一切安静的睡。梦中的梦曾经无数次去追，最终的选择一路向北，最后什么样的结局已无所谓，现在只想丢掉狼狈，不再后退。为爱回归这种心情那么纯粹，脱掉虚伪找到真实才最珍贵。为爱回归把最初的自己找回，你的安慰是最后最美的完美。

天好好，日融融，弯月的长风，我对你最短信，就像最散动，我对你最对心，就像对山东，我对你最对心，就像对山东。 才真能让人改变。

笑的彩虹。一弯小小桥，仙人掌也会失落。谁是你包裹我，带走我的自身，选最好的我。镜子里那个我哼着忧伤的情歌，不完美 一首永远望眼欲穿的生活，长得不可多的城市和失无所失的爱情，你听碎了所有人间喜剧，你只微笑一言不发，就像50年后的那次四目相对啊，飞的眼睛，那是没有离别的风景，忘掉名字吧，我给你一个家， 在布满星辰。 in love with you. I'm in love with you. I'm in love with you. When you call me, when you make it to me, when you practice me, no, to do more. I'm in love with you. I'm in love with you.Yeah, yeah, yeah. I'm in love with you.